望向编辑部，而家录音嘅时间系12月16号嘅下午。咁有我 Raymond Wong， 有加拿大代表，香港代表啊，香港代表许留生，跟住加拿大代表， 头家加灿生，呢度系夜晚，纽西兰代表， 系我尔德台阳，呢个晏昼， 系得我哋咁多个啫嘛，马来近喺边度？ 马来 喺度，啱啱载完屋企人去饮。 咁早就饮 四支粥，系啊，有饮呢个中午时分嘅十二点钟。 哦，饮早茶。 哦，唔系啊，饮喜宴啊。 咁早嘅马来西亚兴咁样嘅咩？我唔 系有啊， 不过啲人可能早啲瞓觉啊。 因为可能有啲外地嚟吉隆坡饮嘅，方便佢哋饮完之后早啲翻去，唔使过夜咯，喺呢度。 哦。 安排唔到住宿， 一贵啊。嗯，即系呢啲值得投资嘅地方，嗰、那个物业梗系贵啦，系咪先？租值梗系高啦，梗系难揾 酒店啊！酒店都难租啲，都贵啲啊嘛。 系啊， 我系咪谂紧？ 而家系旺季嚟噶，系啊，旺季嚟噶。 钱就赚你噶啦， 系啊，赚你就梗噶啦，系嘛？阿 Barry 妈话斋，系咪先？所以啱嘅，即系呢个。海外物业投资真系充满咗呢个陷阱，所以即系大家都唔好咁轻易落答啦。即系咁，我哋讲今日讲嘅题目系讲边一样先啊？系讲呢个海外物业投资啊，定系讲即系香港而家嘅惨况先呢？ 火辣辣嘅议事规则先啦，即系吓。 好啦，讲呢样先啦，议事规则。咁啊，改咗啦，即系 过咗系咯，点都过咗系咯。 咁系预咗嘅，其实。即系你冇得唔改嘅，其实就因为佢哋突袭啊嘛，突袭成功啊嘛，建制。 我又觉得唔系突袭，佢安排晒成个剧本嘅，但系你会见到有某啲议员咧，就一路咁样配合佢哋嘅剧本去跟住拍子起舞嘅，有冇印象啊？大家？你睇翻咧，其实系嗰阵时，林郑提出咗呢个关于一地两检嘅冇约束力嘅动议，咁跟住就有议员啦，朱海迪啦，就话咩嘛，攞呢个旗招嘛，就拉布啊嘛，咁啊引起呢一个叫做建制嘅不满啊，咁建制不满就再重燃翻呢个叫做修改议事规则嘅呢条根。出咗嚟， 咁人哋 依家跟住就变咗去。 咁佢嗰个奇招根本就系害人害己噶啦，即系好坦白讲，呢、這个奇招根本拉唔死任何嘢。嗰、那个月系冇约束力嘅议案，你用一啲咁毒辣嘅招式，你可只唯一嘅作用就系话俾市民听，我有做嘢噶，我唔系白斗人工噶，我仲识出奇招添。你话我几叻？投票俾我啦，系咁。 咁佢咪中咗林郑嘅计咯？喂，林郑点解无啦啦咁好死，将个冇咗出嚟嘅动议一地两检拨上嚟俾你哋班人喺度闹啊，指住嚟闹啊，梗系有目的、有阴谋噶啦，系咪啊？ 咁梗系啦， 系咯， 因为好离谱嘅呢个阿咩啊，朱海迪，即系我认为就佢嗰次就唔应该用呢啲奇招嘅。不过当然啦，我咁讲，有人话我系共狗啦，咁呢个我都惯咗噶啦，即系点讲咧？你根本冇需要喺一个冇约束力嘅议案用即系咁狠嘅招数咯，我认为就 系啊， 同埋 咁跟住咁跟住再近期佢哋讲话即系建制话要修改议事规则，即系拨上去要表决呢样嘢之前咧，嗱政府又整咗出咗个原来系市民系大部分都系超过一半系反对你哋拉布噶嘛。 其实而家会噶，而家个民情转咗，转得好犀利嘅。 系啊，咁所以咪人哋，所以市民觉得，咦，系、啊，因为你哋拉布，所以要修改议事规则。原来啲人唔中意你哋拉布，咁修改议事规则，咁都好合理啊。咁喂，咁咪中晒个陷阱咯。 佢令到人哋，因为其实佢就拣一啲唔适合拉布嘅议题去拉布啊嘛。 系。 咁譬如你一地两检就， 我听。佢哋嗰边啲人喺度咁讲，佢哋嘅解释系话，我哋选择全面开战啊嘛， 全面 开战系咁噶啦， 而家咪全面失败， 啊、 全盘失败、 啊。我佢唔系佢哋嘅目的系咩啫？佢哋系等于呢个热狗嗰种 心态嘛。热狗就系抢咗雨伞嗰支旗，然之后我哋抗争，然之后佢唔做嘢。依班就系我哋抢咗呢支旗，我哋咩都会做。佢哋系抢咗雨伞革命嗰个道德高地，话我哋先至系雨伞嘅代言人，我哋会一路抗争落去，抗争落去，抗争落去。佢哋仲系活咗喺两年前2014年雨伞革命嗰个道德高地上去做呢种事。 佢哋仲未抽离到噶，佢哋其实系即系仲系回忆，即系个灵魂啊，个时空咧仲系喺嗰日俾人清场嗰日，仲手牵手喺度坐喺条马路度嘅啫。 佢发梦啦。 但你冇市民 back up 喎，你今次你发乜过啊？咁你仲冲嚟做乜嘢咧？ 那个情况好唔同。你睇林郑嗰个民望咧，即系当然有上有落啦。但系林郑嗰，但系个民林郑嗰个民望总体嚟讲系好过689太多咯。 嗯， 系啊。 即系如果你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你仲谂住话要全面开战嘅话，你根本就系傻嘅。即系个意思就系话，你起码有一半市民都唔会支持你 嘅。系、啊、可能因为咧你。因为你好似例如好似立场新闻呢啲咁嘅，你会见到 share 呢啲 post 出嚟咧，即系话林郑嘅民望高咗啲诸如此类咧。你其实立场新闻咧，可能俾一啲喺 Facebook 乜立场嘅人睇，咁佢嘅立场就会跟咗去主流嗰边咯。即系依家其实好多议员咧，即系泛民嗰边咧，或者所谓嘅咩激进派嗰啲咁样咧，自决派嗰啲咁样咧，佢哋其实睇唔通呢样嘢。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很介意真正的民意是怎样。因为他们觉得他已经有民意授权入了议会，所以呢他们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就算即是举回一个例子，就是朱凯迪那时候有两个阿婶叫他喂你不要投白票啦，就是选胡苏贞啦这样。跟着他的反应就很自然，你去问地产商啦。 嗯， 即是他那种蔑视民意的态度是一以贯之 的。我觉得他们整把口由长毛那时候已经开始，我发觉我现在回想回他们所有讲的，有一句说话成都是这样，我要教育市民。这句说话我要教育市民。 市民 我们要教育市民。 屌市民怕怕过 他根本就是看不明。他根本就是看不起市民，他认为赞同我们的人是进步，不赞同我们的人是以这个二寸来讲，不赞同我们的人是讲猪，那他当然不会讲。 等一下有些杂声啊，嘘嘘声啊，哪个 应该是我揸紧车的杂音。我瞄一瞄他啦， 瞄一瞄先，不要紧，瞄咗都听到。 应该不会啊。 得，好，真死。嗯， 得你加撑继续讲翻，唔好意思啊， 继续。 好，即系佢哋会认为顺从我个人系进步，唔顺从我个人系落伍， 同埋讲猪咯，即 系我要教育， 好似热狗咁。 系啊，但系而家我觉得香港嘅情况就系、是，即使你认为佢哋系猪啦，但系猪都会识话你养你，我边系我主人啊？我会听边个人讲，就是能够俾到我嘢食嗰个人，我先至会听佢讲。我有着数，我先会听佢讲。你可以话系现实，但系呢个就系现实，唔系你认为，唔系你即系、就是、你连一班猪你都养唔起你嘅人啊！你已经三番四次叫啲猪过嚟啦，但系原来你系冇嘢食俾佢。有啲人系咁谂，既然你系成日都失败嘅啊，连少少成功你都俾唔到嘅啊，咁嗰啲猪点会听你讲？ 咁你觉得佢哋觉得冇嘢食嘅猪唔过嚟嘅唔进步咯？ 你冇嘢俾猪食，啲猪又点会听你讲？开头 佢咪觉得你唔进步咯？ 系啊，然之后就你班人唔进步， 因为佢哋 何况市民唔系猪啊嘛，市民有思考噶嘛，见到你班人成日输啊，即系次次叫我嚟撑你，我嚟撑你，撑完之后又系输。输完又系输，喂，俾一次赢啊！由我哋讲话，嗱，你咁样做会赢，你都唔听，咁有咩好讲啊？咁会唔会爽？ 同埋最恐怖咧，系你，喂，你输完你都唔醒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即系选完林郑之后咧，跟住阿长毛嗰晚定第二朝咧，已经出咗个 post 啊！我哋要去边度集会啊！我哋要反败为胜啊！我心谂求乜嘢反败为胜咧？ 佢哋 输到底裤都冇埋， 讲就好叻嘅呢班人， 系 永远 即系等于咁啊！啱啱呢几日去包围立法会嘅，你又话咩？ 今日台湾一个，听日嚟多十个，嗰九个喺边度嚟啊？请问阿哥， 事实证明佢系冇九个人，因为佢已经连奶力都出埋咧，都系得几十个帐篷喺度咯。呢个系事实嚟噶，事实我系讲现事实啫，个现实就系咁。如果唔中意听嘅就唔好听，现实系好残忍嘅。 嗯，应该话市民已经唔想再即嗰种抗争嘅劳累感咧，太过强，即系太过辛苦啦。其实都唔想咁做噶啦。即系你见黄之锋最近嗰次吹得两千人出嚟咧，系咁噶啦。其实真系， 其实因为成班人俾人睇到嘅，即系个食相太难睇啊嘛。其实黄之锋、周永康同埋剩翻嗰条友叫咩名啊？即系佢哋三条友一齐坐吓。 罗冠聪 三条友出翻嚟之后，佢哋有讲过同即系争取普选啊嗰啲有关嘅嘢咩？其实冇噶。 同埋你见佢。啱啱呢次包围立法会，佢哋几个都冇去嘅，其实即系冇去嗰啲咩发言啊，剩啊啲即系扎个营啊啲咁样嘅，即系其实对于嚟讲，即系如果你系有心想谂住第日即系做议员，或者可能即系为香港出一分力嘅，你其实应该去嘅。 佢哋呢班人咧，俾人睇到就系成班人都系净系挂住啲议席咯， 系啊，跟住佢就。另外就唔知啱啱最近又整咗个记者招待会咧，就话一月一号嗰个大游行啊嘛，诶嗰度咧你即系、就是、你自己又你又你三个又动之旗出嚟，哦嗰边又动之旗出嚟，喂大佬市民都觉得你哋咁多支旗，你哋自己啊都未团结到啊，你连泛民呢个泛字啊都泛唔到，泛通啊你粉啊， 其实我系咁睇啊， 嗯， 一路以嚟香港市民最希望见到系咩啊？就是你班人团结有队形，你睇下上次话几年前两年前啊，2016年啊，还是2015年嗰次立法会选举，点解会士气大振？系工党胡瑞山开始自己弃选啊嘛，然之后陆续弃选，士气大振嘛，啲市民觉得你班人真系真真正正团结，你就系有，所以先至肯企出嚟啊嘛。就是你而家 雷动好大功劳嘅，即系呢一样又要讲。 系啊， 即系雷动计划、 啊。雷动系雷，老实讲到而家，我觉得泛民最有远见嘅人，始终都系戴耀廷。佢系讲出咗好多方法，同埋点样团结。第二个就系阿郑宇石教授，但佢哋睇到应该点样团结，点样成。但系其他嗰啲每一个人都有私心， 最私心最重就系白票党， 系。 仲有一班破坏分子，头先叶普成， 系啊，冇办法呢啲， 系 因为即系芒系咯，又芒子系咯，芒系人咯，芒子芒孙芒教徒极端派， 但而家连白票党都系做紧阿芒果佬做嘅嘢啊嘛，就是不断抽呢个民主派，即系主流民主派后腿啊嘛，同埋不断即系恶意批评民主。恶意批评呢个民主党啊嘛，阿陈志全之前喺即系01个访问，佢咪话咯，啊泛民唔同我哋一起作战啊，乜啊，所以我哋赢唔到啊，喂你黐线噶，而家人哋系同你一起作战咪一样输，因为你嘅策略系完全错晒啊嘛，你个错嘅策略点会有赢嘅可能性啫？ 佢哋最黑人憎嗰样嘢咧就系。一方面就同人讲，大家各自爬山，各自努力；另一方面又插人背脊，话你唔跟你，两边都要食晒。 佢意图用呢个夹嗰一招嘛，又系想夹成班泛民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啊嘛。 佢系咁样噶。你其实你见到公民党依家俾都夹到咁样做噶。你见到啊杨岳桥啊嗰啲会冲出主席台啊，又会陪你一齐去扎营啊。不过着西装去嘅，即系你话扎营点解好似？咁开心咧，即系依家唔系抗争紧嘅咩？即系你会见到公民党都开始做埋呢啲啊，直头系， 但系冇嘢噶，佢哋个个都系想抽本土派嗰批人啲水啊嘛。我听好多网台节目，永远就有一个就好老成持重，但系后生嗰班永远都系解听住有一句说话，永远都系讲我好同情呢班细路，我好理解呢班细路，永远就有一个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喂，大佬，班细路做错嘢。你同情佢，咁然之后我好理解佢哋，然之后就諗住劝佢哋咩话 用啲人嗰啲讲法咩纠正民粹啊等等，讲来讲去就系嗰句，佢 你 佢哋想攞嗰批所谓后生仔嘅票， 你只可以嗱， 我咧都未啦。我觉得如果嗰、那个公民党佢哋咧，我觉得佢哋即系为咗想即系团结啊，即系为咗团结呢两个字，冇办法，因为嗰、那个白票党或者嚟激进啲嗰批咧，佢哋嗰个声够大啊，即系同埋个 noise 够劲啊。喂，如果你唔同佢哋即系做埋同一类嘅嘢咧，你会变咗可能佢哋嘅攻击目标，或者变咗系即系个感觉散咗， 咪即系好似民主党咁咯。民主党就系唔做，大部分时间都唔做佢啲无谓嘢啊嘛，咁啊不断俾佢乱咁攻击咯。即系其实民主党系好惨噶。 你见咧咩邝俊宇咧做埋呢啲类似嘅咧，你见系格格不入噶。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咯，有咩搣烂个搣烂份嘢喺度飞啊，同埋讲埋啲嗰啲发言嗰啲咧，即系临尾议事规则咪。 其实系帮民主党赶客嘅呢个邝俊宇做嘅嘢，佢炸翻嚟嘅后生嘅客肯定唔够佢赶走嘅老人家多。即系如果你纯粹以一个票源嘅角度， 唔好话老，唔单止系老人家，话俾你听。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大家我冇我手头冇份资料，如果大家摊开究竟人口分布边个年纪多，大家就会知道，肯定三四十岁嘅人都唔少。但系即系我哋呢个年龄层嘅人系唔少嘅，我哋呢批人先系社会嘅中坚。 嗯，可以咁讲， 而唔系嗰班后生仔啊嘛。但系嗰班后生仔，因为佢哋系少，所以佢哋会大声，因为只有大声先至会注意到佢。但系沉默嘅人系 后生嘅投票率低， 系啦，后生嘅投票率低。事实上，只有三四十岁当做嘅人先至系呢个社会嘅中坚。但系嗰班人就永远我哋睇住后生仔。我哋呢七十后叫做 silence generation。如果以北美嗰个 generation 嚟分啊，咩 X 世代、Y 世代，我哋叫 silence generation。但系如果我哋唔存在，系我哋默望住你班撚样做紧啲乜嘢？啊，对唔住，我讲粗口， 唔紧要。其实咧，我有 Facebook 咧，即系俾出嚟嘅数据咧，系讲香港，即系香港区嘅数据咧，系35至48岁呢啲批人咧。先至系 Facebook 里面最 active 嘅人，香港嚟讲，唔系班僆仔，反而 系 调翻转嘅。你哋唔好谂住班僆仔好行， 佢哋唔玩 Facebook 噶啦 ，Facebook out 啦嘛。而家佢哋转咗玩 Instagram 啊嗰啲咯，系啊， 嗯，系。 咁呢个喺外国都有呢个情况嘅，就系 Facebook 其实已经系被视为 out 咗嘅 platform 咯。 系啊。冇错， 唔玩呢啲噶啦，讲真，即系，但系，如果你以嗰班细路嚟讲，或者去政治嗰班人嚟讲，咁最 active 嘅应该都系20多岁嗰啲咯，我估咋， 系咯， 我估咋，唔清楚啊呢、這个，即系我就冇 Facebook 嘅数据啦，但系即系你如果话 active 玩 Facebook， 可能就系自己玩自己嗰啲啊，明唔明啊？即系唔系讲政治嗰啲咯，因为好多朋友，我好多朋友都唔讲政治噶 Facebook， 系。 无端端点样讲政治啫？我可以饮饮食食唔好，去旅行就去旅行，去玩就去玩。 睇翻呢一类， 去勿念就勿念，系咪先？ 系啊。 睇翻呢个年龄层嗰啲咧，喂，佢哋即系最 like 嘅政治人物咧，都系真系胡须争嘅啫。即系如果你哋班泛激进泛民咧，买白票党之如此类嗰啲咧，即系你哋都唔醒呢样嘢嘅话咧，即系仲喺度咁样做法，即系好似寻日咁咧，咩锁链啊，将自己绑喺张凳度啊嗰啲咧，喂，冇意思噶咯。 其实正正就系俾弹药建制派嗰啲人，同埋即系俾咗啲温和泛民一啲弹药，就系话喂，其实唔修改个议事规则真系唔掂啊！你哋搞到咁样样，搞到个议会乌烟瘴气。喂，我而家系咪讲嘢好似蓝丝啊？其实我呢种讲嘢嘅方法唔系蓝丝嘅讲嘢方法，其实就系浅黄同浅蓝加埋谂嘢嘅方法。事实上系咁噶，佢哋就唔 浅黄浅蓝基本上追求嘅系秩序，问题嘅秩序系偏向于自由啲啊，还是系专制啲、亲共产党啲，还是亲香港民生啲嘅秩序嘅分别？ 喂， 即系最核心， 做乜嘢都要有规矩， 即系应 系乜嘢都要有规矩， 有规有矩。 你如果要好似将台湾嗰种议会文化带去香港，即系芒果佬做咗啦，咁已经用咗十几年，系证明咗系唔得嘅， 即系香港嘅环境里边，同埋系将成个反对阵营越搞越缩啊嘛，即系有咗芒果佬呢种即系台湾 style 嘅议会政治文化带咗去香港之后， 个路越嚟越细。 系噶，你同埋应该嚟讲系变咗系，好似其实一种简单嚟讲系一种钟摆效应咯，即系等于咁，当年选长毛芒果佬入去，喂，大家可能都见到，唉，你。咦，我好好闷咁样喺度讲，都冇效啦。哎，不如选两个癫嘅入去试下，即系搞下呢啲咁样啦。哎，喂，咁你到咗咁多年啦，都系咁样啦。哎，咁得啦，喂，钟摆翻过去嘅话，咁大家咪即系，所以咪掰胡须嗰套咯，即系要休养生息啦，要够啦，即系团结翻啦。 系啊，因为 大家 因为破坏咗嘛，因为其实芒果佬破坏咗成套行之有效嘅制度嘛。其实芒果佬同阿长毛再加一件陈大舊。其实佢哋三个喺议会嘅破坏力系好劲咯，即系陈大舊少啲，因为陈大舊佢会做翻地区工作嚟补翻数啊。但系你睇下长毛冇地区工作嘅，阿芒果佬更加冇，芒果佬都有少少地区工作，但系就即系当然啦，到喉唔到肺嗰啲系佢纯粹用嚟箍票嗰啲咩长者生日会啊嗰啲啦。咁你实际上解决唔到一个社区里面嘅问题噶。喂，真系解决到社区里面嘅问题嘅人系民主党啊嘛，一直都即系呢十几年啊，民主党就系用地区工作证明咗佢哋存在嘅价值。 同埋有啲人就话，我见过有啲网友留言噶啦，就系话喂，地区工作嘛，民建联够有啦，喂，咪就系民建联都要用呢啲嚟箍票啦，傻噶你，借派蛇斋饼都梗唔得啦，白痴。 同埋民建联有好多人系好叻嘅，你要承认呢样嘢先得。首先，你唔好话人哋柒，人哋假学历还假学历，即系好似阿柯创盛咁样个学历梗系假噶啦。但系佢可以点咧？佢呢个人咧系叻人嚟嘅。等我喺度讲一讲，帮佢宣传下。佢喺平石同人哋开嗰啲居民会咧，佢开会开到11点、12点嘅，好多时都。跟住唔系就咁完噶，原来11点、12点，佢仲坐喺度同啲居民吹水，吹到2、3点噶。喂，你泛民边度有人做到啲咁嘅嘢啊？ 诶，进 步派吓 吓，仲有讲多个嗱，何君尧，大家咬牙切齿啦嘛，对住佢啊，原来佢仲有做过啲区议员嗰啲咁样噶嘛，佢以前都系噶，原来佢都会落去嗰啲咩街市啊。同人落去即系搞嗰啲宣传啊，同埋落去同啲街坊倾噶，系落到街市同你班人即系攞张接台坐喺度倾。 嗯，系咁噶，因为政治就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啊嘛。呢一样嘢唔系话我喺网台度求其噏几句宣传一个理念，下边就有人千呼万拥。喂，呢个时代过去咗啦，因为搞呢样嘢起家嘅人咧，喺上一届都选唔到啊。就是芒果佬啊，你记唔记得啊？各位 或者我瞓喺度都赢啊嘛。 系啊，佢话佢瞓喺度都赢啊嘛。 输俾个靓妹。 唔系咯，因为佢连同社区嘅关系都冇保持得到啊嘛。如果芒果佬冇做嗰啲咩长者生日会咧，佢都唔会有20000多票噶。其实地区工作系有实际嘅用途，你起码有个基本盘。你睇下乔仔佢冇乜人识佢啦，谭国乔16000票系嘛？喂，人哋地区工作系可以转化做选票嘅，但系纯粹地区工作当然唔会赢啦。你睇下谭香文就知啦，谭香文有做地区工作，但系佢咪得几千票咯？因为佢个外形唔系容易 sell 到俾人啊嘛。即系其实从政当然有好多好多各方好多方面嘅嘢嘅，但系地区工作就系令到你起码嘅基本盘。 咁都系。 因为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地方，即是你是怎样经营的地方是人与人之间嘛。你的力量的来源，你的政治能量的来源是来自于人，你必须要 connect 到人。 即所以有些人说简单来讲嘛，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即你如果你将市民抛弃了呢，即而是这样一意孤行你自己的事呢，那就真的是朱凯迪这样咯。你翻去揾地产，揾地产商啦，嗰啲咁样。哇！你咁样，喂，你变脸 变 得咁快嘅，喂。 朱海迪自己都耕咗好多年，先至掘咗起。佢，我觉得芒果佬嗰啲当年能够得，就系因为佢够胆讲一啲当时啲人基本上窝窝妥妥唔敢讲嘅嘢。啊，即系包括阿长毛地， 啊，即系啲人佢系指出咗当时香港社会嘅问题啊嘛，直指咗呢个问题，啲人觉得啊，你讲得啱，好就俾你入去试下。咁点知你班友仔而家即系搞成咁？ 咩？咁如果朱海迪嗰啲俾人嘅感觉就会好坏啦。头先你所阿嘉灿你所讲，你话佢默默耕耘咗好多年啊嘛。哇，喂，你默默耕耘咁多年啊，好啦，到到今时今日俾票你啦，等你入咗去啦，会继续你有埋嗰个尊贵立法会议员呢个身份嚟帮我哋做嘢，会唔会更加好啊？哦，原来调翻转头即刻叫我搵地产商，你唔帮手噶啦，真系冇搞错啊！真系， 诶，佢认为你唔认同我嗰套，因为你唔认同我嗰套，你系一个。未被我教育到嘅人啊嘛， 半边系嘛， 唔系半边，我系高等过你嘅。你永远都要记住佢哋有一句说话，就是、叫做我要教育群众啊嘛。佢根本嘅心系睇唔起唔跟随你嘅人，佢觉得你系蠢材， 细捻佢教啊！屌， 嗱，我睇见好多呢啲所谓进步民主派，好多人都系咁样，佢哋对于。异议嘅人都系有嗰种心态，就系话我要教育你哋，你唔听我教，你哋系劣徒嗰种心态。我高你哋一等，而佢唔系相信民众啊嘛， 同埋佢哋唔相信民众嘅程度咧，都好高下。所以你见佢哋咧，啱啱嗰个包围立法会呢个举措咧，你其实你觉得佢哋系即系系冇市民去配合去和应你，佢哋都要继续去做噶。仲要等余秋莲本谂就系礼拜三先至话去包围噶嘛，佢突然间忽然间提早两日话星期一晚就去啦，嗰啲要去开始扎营啦，嗰啲咁样噶咯，你系完全置市民于不顾嘅，即系纯粹系讲声你听，我哋会有咁嘅 冇组织力噶嘛，呢班人边有组织力嘅啫？以前呢班人入边唯一有组织嘅，我觉得系阿陈大旧，陈大旧真正有组织力。啊！即系你睇佢搞到区议会咁多年不败，你已经知道佢有组织力。咁但系剩翻呢班人有冇啫？ 得 佢我记得 佢哋忘记咗咧，呢啲系叫群众运动啊！政府系惊你，系惊你个民意啊嘛！佢唔系惊你呢几个人，佢惊你哋呢啲议员或者系呢啲组织嘅头头系点样咧？佢系惊你后面。你 call 到几多人出嚟，带动到几多民意嘛？佢唔系惊你呢几个人喺里面咩锁链锁凳啊，咩禁防狼器啊呢啲噶，佢唔惊你呢啲噶。 佢唔惊， 其实就冇嘢惊嘅。讲紧政府因为好惊啫，佢坐喺度，佢可以以日代劳啊。吓， 咪封降板咯？ 系啊， 但系扎营咧，跟第二朝咪封降板咯。我睇你做啲乜？ 其实佢哋好简单嘅，政府从来都系，如果有啲咁嘅反对声音，佢咪。以日代劳咯，尤其是一个唔系民选嘅政府啊，即系如果系民选嘅政府，仲要睇下你啲民意、啊。但系如果唔系民选嘅政府，佢好简单嘅啫，佢咪睇下嗰啲民调话要做乜嘢，佢就跟住嚟做。其实好简单啊，佢哋即系而家林郑做紧嘢就系啦，民调话要做乜，佢就做乜。 系，所以佢一做好多唔同嘅民调，即系政府再揾某啲机构再去咁样间接嚟到做。即做翻佢，因为佢知道自己冇民意嘅认受，佢冇市民认受性咧，佢唯有就要攞翻个民意咧，就系、是、靠呢啲嘅有公信力嘅调查报告， 系咯。 我听翻好多讲啊，话英治时代如何如何，话英治时代佢就揾个民政事务处员，就成日就周围去搞啲嘢，听人哋啲乜嘢，即系搞啲活动，然之后到处收风。听下你啲人想点样，然之后再上达。 而家科学 你咁样就得。 而家科学化好啦，即系 基本上系。 而家有 Facebook 有嗰啲咧，佢就唔需要再揾个民政事务咩专员噶啦，因为佢可以 set 一啲。 即系其实用嘅方法系一样咯，佢用翻英治时代嗰度方法嚟管理咯。 其实 咁 讲，英治变相其实连大陆都系咁样嘅。而家其实连大共产党啊，佢都唔可以。即系好真系好粗暴咁样做，有好多嘢。如果识得做嗰啲，譬如你睇下上海嗰啲咧，佢哋就好多民调，佢哋系会照顾民意噶。即系大城市咧，唔好讲话其他嗰啲落后嗰啲地区，落后地区梗系唔捻掂啦。但系你上海系管得好噶，如果你要城市嚟讲，即系当然啦，我咁讲又梗系又系共狗啦，系嘛？ 咁但系你要睇下人哋真正嘅实力咯。 喂，其实喺成日可以睇下嘅，你上网就可以留意翻嗰啲城市嗰啲地方嗰啲报纸啊。咁周不时都有民调公布出嚟噶，佢啲资料全部公开噶。佢跟住个民调做嘢，咁个政府就比较少出错噶啦，自然。 因为 最多系做得粗暴啲，有时。 因为佢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嘛，他不可以一意孤行的。反而一个民选的政府是可以一意孤行的。 没错， 是的。他可以完全不理民意的。他不过 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四年后之后选不到，或者五年后选不到。 你可以说大陆那些报纸那些民调呢，你可以说他渗了一些假的下去。但是就算即其实个情况同香港一样啦，即俾一啲唔系咁清楚，或者可能中间啲嘅人知道，哦，原来大家嘅大方向系咁，即大陆嗰啲人信噶嘛，你哋即你话喂，我谂我哋喂唔会假假啲咁，但系佢会倾向于系信个报纸或者信嗰个民调咁啊，咁政府再施行 冇第二个选择， 冇错啦，就系咁样咯。我哋呢次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翻嚟再讲。